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知道森林里的狮子非常的凶猛，一般的动物啊都会躲它远远的，而山羊却非常的温顺。那么他们俩遇到一起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罗依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狮子与山羊。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从前有一群山羊，他们每天到树林里去吃草。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只老母羊累了，落在了后面。天渐渐黑了，它迷了路，发现有一只狮子，它吓得呆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盘算着应该怎么办。我若是跑开的话，这只狮子一定马上捉住我，若是我鼓起勇气沉着地对付它，也许可以逃过去。它大摇大摆地走到狮子面前，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狮子对它看了又看，猜不透为什么一只山羊竟如此大胆。狮子想，它一定不是山羊，而是它从来没见过的一种怪兽。老人家，你是谁呀？狮子大着胆子恭敬地问。我是山羊的女王，母山羊回答说，我曾经向神发誓要吃100只老虎、25只象和10只狮子。我已经吃了100只老虎和25只象了，现在我正在寻找10只狮子。狮子听了吓得不得了，他相信山羊真是来吃他的，就推说他要到河边去洗脸，从洞里溜出去了。他跑到洞外，碰见了一只柴狗。柴狗看见百兽之王那种惊慌的样子，就问他什么缘故。狮子慌慌张张地告诉柴狗，说他碰见了一只怪兽，看上去很像山羊，却一点也不像山羊那样胆小。柴狗是很聪明的，它一下子就猜到，把狮子吓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一只可怜的老山羊，于是安慰狮子说，这只不过是那个虚弱的动物，为了以免自己被吃掉而玩弄的一条诡计。你沉住气，跟我一块儿回到洞里去，把这个冒牌的东西当一顿饭吃了吧。柴狗提议道。狮子听了他的话，就和柴狗一块儿回去。山羊看见狮子回来了，知道一定是和他同来的柴狗交给他的，但是他一点也不惊慌，迎上前去，做出非常严肃的样子，对柴狗说，你就是这样执行我的命令的吗？我叫你去捉10只狮子给我做一顿吃，你却只带1只来，为你这个罪过，我早就应该剥了你的皮。狮子听见这话，以为上了柴狗的当， 马上狂怒地扑到柴狗身上，把它吃掉了。这时候，母山羊溜出山洞，逃了出来。 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愚公移山的典故啊，见于《列子·汤问》，讲述的是愚公不畏艰难，子孙相继，挖山不止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那么同学们知道故事里面的山在哪儿吗？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河南的一座山以其民俗的特色、教育意义、道教文化和令人惊叹的景色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A mountain has 吸引了很多的人，然后用它的哪个方面吸引某人，因此我们用到的一个词组呢是 appeal to。 appeal A-P-P-E-A-L 后面加一个介词 to，后面加人 too many people， 用哪些特色或亮点来吸引某些人，用的介词是 with， 因此啊，这个句子结构是 appeal to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A mountain has appealed to many people。 With is 民俗的一些故事啊，表示一些典故啊等等。我们学过的一个词叫 folklore， F-O-L-K-L-O-R-E 哈，表示一个民间的故事 folklore。 下一个呢是它的教育意义哈 education。 同时呢道教文化，道教文化呢用这个词叫 Tao T-A-O 后面叫 I-S-M Taoism Taoism 表示说道教，后面加一个文化 culture， 以及呢美丽的景色哈 stunning scenery 或者是 a beautiful scenery。 stunning S-T-U-N-N-I-N-G stunning scenery。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知道了愚公移山的这个经典的故事。在故事当中，一个90岁的老人试图呢搬开挡在他前面的两座山，但是啊没有取得太大的一个进展。他决定啊把这个工作呢留给了他的孩子。他的毅力啊感动了上天，最后让他的愿望得以实现。Many Chinese have learned the classic tale， 经典的故事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classic tale C-L-A-S-S-I-C classic。 看一下愚公移山的这个英文翻译，愚这个词用的是 foolish old man， the foolish old man 哈，愚公，然后呢移山 remove the mountains， remove the mountain， remove R-E-M-O-V-E 后面 the mountains 是一个复数哈，两个山。 Back in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story a 90-year-old man attempts to 努力的去做某件事情，用 attempt A-T-T-E-M-P-T 这个词表示努力的，和这个 try 意思呢差不多，表示说一个人努力的做某件事情，但是呢是否成功并不一定哈，但一般情况下呢都表示说这个结果啊不是非常的理想，用这个词 attempt 或者的这个 try。 To move two mountains standing in his way， 挡在他前面的这个山， something in somebody's way， 哎，这是一个词组 in somebody's way， 表示说挡路哈，挡道哈。 By himselfand failing to make such headway， 但是呢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fail to 表示失败了。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进展啊，这个词呢用的是 head 头这个词加一个 way headway， 但如果同学们哈用这个 progress 也是可以的哈。 He decided the job would fall on his children after him， 因此啊他决定把这个工作留给某人，用的这个词呢 job falls on 落到了谁的头上啊 fall 降落，后面加一个介词 on somebody， 后面出现了一个词啊，虽然这个词有一定难度，但是呢同学们哈、啊、一定给它记下了，表示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个毅力哈、啊、一个定力哈、啊、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再拼一遍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impresses the gods， 感动了上天。 And who grant his wish， 让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这个山的名字哈。那么这两座山中的一座呢是王屋山，就姓王的那个王，屋呢是这个屋顶的屋哈，王屋山，它位于呢河南省的济源市。 One of the two mountains is 王屋， located in 济源河南 province, which was in red and yellow leaf now. 它的这个景色呢是红的黄的这个树叶哈，非常的漂亮。在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地质公园的王屋山，它的面积呢是270平方公里，最高峰有1715米高，同时啊还有很多的道观。王屋 Mountain name UNESCO 我们讲过哈， World Geological Park，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叫 UNESCO， 它被命名为一个叫地质公园，叫 Geological Park 哈，前面有个 Geology Geological G-E-O-L-O-G-I-C-A-L 和后面加上这个 Park Geological Park. In 2006, cover area of 270 square kilometers with the peak at 1715 meters and has many Taoist temple 道观，叫 Taoist Temple。 那么当地的一位导游说啊，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哈，是游客们来这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愚公 spirit is what visitors look forward to here， 盼望期望的一个东西呢是这个愚公 spirit， 后面用的这个词组 look forward to 表示一个人盼望的某件事情的到来， says local tour guide。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啊？他的作者呢叫做列玉寇，他呢生活在战国时期。这个故事的灵感啊来自于真实的一个故事，在当时啊一个人帮助该地区修建了一条路哈，因此啊他把这个故事啊进行了一定的升华，变成了愚公移山的这么一个典故了。 The fable's author is 列玉寇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这个灵感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was inspired 啊，我们讲过这个词 inspire 表示说一个人获得的灵感，获得了启发，往往呢用这个被动语态 be inspired， 就 I was inspired by the film， 我呢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受到了启发，获得了灵感。一个真实的故事， real life story of a man who helped build a road in the area。那么随着愚公移山精神的普及，山上的一个旅游胜地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啊，有一个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了。 A resort on the mountain is seeing more tourists as awareness of 愚公 spirits increases. 旅游的胜地，这个英文单词是 resort， R-E-S-O-R-T， resort。后面 on the mountain 看到了更多的游客 more tourist， 它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这个愚公移山精神的普及哈，人们越来越了解这个故事，因此啊对这个山非常的感兴趣，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愚公移山的其中的一座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看一下这个意识的不断的普及哈，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用到的这个词叫 awareness increase， awareAwareness 表示一个人的意识哈，后面加的是这个动词 increase， 我们的意识呢不断的增强哈，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普及，用这个词组 awareness increase。 另外又有一个叫做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 an education facility was also opened to the public。 哎，这里面用的是 education facilityFacility， 我们往往啊用的是呢一些设备设施，比如说像体育的哈 ，sports facility 哈，比如说一些锻炼的一些器材呀，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facility。而今天呢是一个教育的基地 ，education facility 哈，这里面这个 facility 可以翻译成一个地方一个基地 ，was open to the public。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说啊，很多人来到这里呢，他的目的啊，想体验一下古代的或旧时的一种非常简朴的一种生活方式。 People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the plain living of old times， 体验简朴的生活方式。我们看一下这个简朴啊，用这个词 plain P-L-A-I-N 表示一个东西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朴哈，用这个词 plain of old time， says the manager at the facility。那么他同时表示啊， 他们修建了一条公路，充分利用一个被废弃的一个村庄，展现呢过去家庭的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We built a road and made the best use of deserted village 当时呢有一个村子，现在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那么这种村子呢叫做 deserted， D-E-S-E-R-T 后面加一个 E-D， 表示呢被人们抛弃的、被废弃的一个村子。 deserted village to present 展示出、呈现出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 a past simple life。 那么也可以用呢这个 simple 的名词形式那么当然了，这个句子的难度呢会有所增加，叫 simplicity。S-I-M-P-L-I-C-I-T-Y Simplicity， 人们会经常看见呢穿着红军军服的人在山里面走来走去，他们来自于政府机关和一些大的公司。 People dressed in Red Army uniform were seen moving around，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穿着红军军服的人， Red Army uniform， They are from government offices and companies。那么大家如果去王屋山，除了能够接受教育之外呢，它还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呢？那么这个呢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讲。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mountain has appealed to many with its household folklore, education, tourism culture and stunning scenery. Many Chinese has learned the classic tale of the foolish old man removed the mountainBack in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story, a 90-year-old man attempts to move two mountains standing in his way by himself, and failing to make such headway, he decides the job would fall on his children after him. But his perseverance impresses the gods who grant his wish. One of the two mountains is Wang Wu, located in Jiyuan, Henan Province, which was in red and yellow leaves now.Wang Wu Mountain, named UNESCO World Geological Park in 2006, covers an area of 270 square kilometers with its peak at 1,715 meters and has many Taoist temples. The Yugong spirit is what visitors look forward to here, says a local tour guide. The fable's author Liu Yuko from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was inspired by a real-life story of a man who helped to build the road in the area. A resort on the mountain is seeing more tourists as awareness of the Yugong spirit increases. An education facility was also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May. People can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the plain living of old times, says the manager at the facility, which is on the southern eastern foothill of the mountains. We build a road 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deserted village to present the past simplicity of a household, he says. People dressed in Red Army uniforms were seen moving around. They are from government offices and companies.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月下看猫头鹰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father and a daughter。那今天呢，这次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位父亲和一个女儿的故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wl Moon.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想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月下看猫头鹰。It was late on winter night, long past my bedtime, when Pa and I went owling. There was no wind, the trees stood still as giant statues, and the moon was so bright the sky seemed to shine. Somewhere behind us, a train whistle blew, long and low, like a sad, sad song.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跟爸爸出去看猫头鹰。那个时候啊，已经是三更半夜了，我们一直都没有睡觉。外面没有风，那些大树直挺挺地站着， 像一座高高大大的雕像一样，月光皎洁，背后啊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笛声低沉却拉得很长，就像是一首歌，听起来好忧伤好忧伤的歌。 I could hear it through the woolen cap Pa had pulled down over my ears. A farm dog answered the train, and then a second dog joined in. They sang out trains and dogs for a real long time. And when their voices faded away, it was as quiet as a dream. We walked on toward the woods, Pa and I. 爸爸把我的毛绒线帽子拉得低低的，盖住了我的耳朵，但是隔着帽子我还是听得到声音。农场里的一条狗跟着汽笛声叫了起来，接着第二条狗也叫了起来，火车和狗叫声齐声地唱起歌来，唱了好一阵子呢。声音消失之后啊，四处寂静极了，就像是在梦里一样。爸爸和我一直向树林走去。 Our feet crunched over the crisp snow and little gray footprints followed us. Pa made a long shadow, but mine was short and round. I had to run after him every now and then to keep up, and my short round shadow bumped after me. 我们沙沙沙地踩在了松脆的雪上，留下了小小的灰色脚印儿。那地上啊，拖着爸爸长长的影子，我的影子却是又短又圆。隔不多久，我就得奔跑几步才能跟得上爸爸。我那又圆又短的影子啊，也跟着我跌跌撞撞的。 But I never called out. If you go owling, you have to be quiet.That's what Pa always says. 但是我没喊累，出去看猫头鹰啊，就得保持安静。爸爸就是这么说的。 I have been waiting to go owling with Pa for a long, long time. 我盼着能够跟爸爸一起去看猫头鹰啊，已经盼了很久，很久了。 We reached the line of pine trees, black and pointed against the sky.And Pa held up his hand. I stopped up where I was and waited. I looked up as if searching the stars, as if reading a map up there. The moon made his face into a silver mask. Then he called, Hoo, hoo, hoo, hoo, hoo, hoo. The sound of a great horned owl. Hoo, hoo. 我们走到了松林地带，在明亮的月色里，一棵棵的松树啊，看起来黑黑的、尖尖的。爸爸举起手来做了个手势，我立刻收住了脚步。我站在原地等着爸爸向上看，好像要找天上的星星，又像是在查看空中的一张地图一样。月光啊，使他的脸像是戴上了银色的面具。这个时候，他开始呼叫起来，学的是大脚猫头鹰的叫声：呜呜呜呜呜 呜。Again he called out, and then again. After each call, he was silent, and for a moment we both listened. But there was no answer. Pa shrugged.And I shrugged. I was not disappointed. My brothers all said sometimes there's an owl and sometimes there isn't. 他又叫了一阵，然后又叫了一阵。每叫过一次，他就会停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呢，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一会儿，但是什么也没听到。爸爸耸耸肩，我也跟着耸耸肩。我并没有难过。因为我的几个哥哥都说过，猫头鹰有的时候会出现，有的时候啊是不会出现的。 We walked on. I could feel the cold, as if someone's icy hand was palmed down on my back. And my nose and the tops of my cheeks felt cold and hot at the same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5.